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为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 第120集。中午回家吃饭睡觉，三点重新坐回考场。英语听力开始时，外面在打雷，乌云推搡翻滚，教室光线骤然变暗。监考老师打开房间的日光灯，学校操场有块洼地，不多时便内涝成海，雨水沙石一般的砸在玻璃窗上，哒哒哒的声音密集，好像有人在用机枪扫射前进中的考生。窗户外面烟雾蒙蒙，一切东西瞧不分明。夏九家也有一点慌，他本来就觉得自己有点耳背，别人觉得正正好好的音量，他总感觉有点小，这会儿环境差，有雷声还有雨声，只能尽量了。广播当中传来声音， The price of the shirt is £9.15. 教室有人痴痴地笑，夏九家并没有发笑，抓紧时间阅读文本。幸好前五道题没有受到干扰，而从第六道题开始能听两遍，打雷总不至于打在同一个词上吧。四个阅读写得飞快，只要把文章全部看懂，那些题十分容易。夏九家猛地想起某同学讲过的话， 高中英语阅读理解不是量变而是质变，突然有天你就会发现你能看懂那些文了，然后完全不能理解当初为啥做错。 夏九家感觉有理，只要学会句子结构，能够辨认主句从句，还有每个主句从句中的主语、谓语、宾语，就不难，可要学不会就超难。从这个角度讲，杨娟不是个好老师，她总喜欢逐句翻译，讲解单词意思，不大分析句子结构。夏九家是自己买四六级长难句、托福长难句，还有 GRE 长难句练的。翻到完形填空，第一段选句子，第二段选单词，第三段是填空，最后一个部分，先是改错，有十个错。夏九家改出十一个来，思索半天，划掉一个，留下十个绝逼有错的。再是作文，又要写信，主题是对明星文化的看法。夏九家的字工工整整，条理清晰，分析原因，优缺点各写上几句，比较中立，表示这件事情与其他事一样，节制开心就好。他写作文句子都长，却没错，说白了还是熟悉句子结构，不是简单的中译英。夏九家常帮人改错，发现有不少同学作文里面总是缺少主语或者缺少谓语，不大理解，觉得可能因为对方看英语太少，还是中文思维而非英文思维。另外一边，沈西还没考完，便将铅笔、橡皮等等考试工具收进塑料袋，穿好外套，端端正正坐着，只等打铃声交卷，就跑出去和皮洞开开心心的玩耍。监考老师见了微微拧起眉头，心想真有学渣如此没心没肺，还剩几分钟呢，连想都不想了。结果收卷子时，他惊讶地发现沈西的卷子写得满满当当，他正好是英语老师，打眼一扫，发现答案十分靠谱，那些高级词汇学渣肯定不行。沈西座位在第五排，出门还是稍微有点晚，他一双长腿来回倒腾，屡屡超车。在楼梯口，他听到一个女生在跟另外一个女生讲话， 昨晚电视里面那个帅哥考生就在我们考场，今天发下卷子我一瞅，整个人晕菜，第一道题就不会做。我一再担心火烧眉毛千钧一发，我果断放弃了思考，选择抄他。我从远处死死盯着，见他右手一动，推测只有一画，是 C。 你知道 C 是一画， D 是两画， A 是三画， B 也是两画，但是光看手势呢，其实比较像 A， 哎，不太好分辨，就是不知道他是学霸还是学渣，这份信任呢。 沈西超车，脚下一顿，回头插话，并且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赞赏。感谢信任，恭喜，你会因为你的信任得到6分的高考加分。两个女生觉得他是个神经病。沈西走出68中校门，发现许多考生在哭，有人原本脸上表情木然空茫，却在看见父母那一刻崩溃流泪。 英语也难，有篇阅读没有看懂。 老师家长轻声安慰。 没事儿啊，平常心，你不会别人也不会啊，是不是？ 不过虽然有人在低声啜泣，却也有人在放肆嘶吼，高高兴兴蹦蹦哒哒的。 哦，哈哈，这是飞翔的感觉，这是自由的感觉。 因为已经彻底考完，许多同学都没有离开，他们等待朋友同学，大家一起讨论题目。罗婷婷、孙天书也在68中考场。罗婷婷先出来与夏九家沈西对了英语答案，剩下几门网上都有。在不确定的题都与学神一致后，罗婷婷有点开心，几个人又谈起昨天。罗婷婷就说她作文通篇在讲花样滑冰，写她曾经的努力，她队友的努力，假想未来某年中国女子单人也在世界之巅。她的学习不错，双一流问题不大。孙天书后加入，觉得自己发挥正常，上清华北大就没法挑院系，上浙大南大才可以挑专业。与罗婷婷、孙天书分别时已是6点。沈西想起6月6号那天晚上，安仲、前后等小弟说要聚餐，大吃大喝，先撸串，再唱歌喊麦，再搓麻将搓一宿，最后泡澡按摩。于是他掏出手机，在董事会的群里问： 几点集合？撸串 ，@ 安董事 @ 前董事。 5分钟后，安仲慢慢悠悠的回复。 顺哥、夏大大、前后，你们玩去吧，我不想去了。 没考好吗？ 那倒没有。 顺哥、夏大大，我也不想去了。 为啥？ 就考前想那些节目，现在觉得也没啥意思，想回家。 安仲在本上写了30项，都是一年以来想做却没有时间去做的。 对。 前后附和，另外还有几人赞同。夏九家沉默不语，说是解放自由，可除去那一小部分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同学们，大多数都在心里反复算计分数名次，甚至包括安仲、前后这种学渣，哪有心情玩耍呢？曾经怀有无限希望，现在却在等待审判。 人们常把考场比作战场，也没讲错。昨天、今天那间几十平的教室，同样也充满着看不到却飞溅着的血肉。2天一过，有人直上天堂，有人直下地狱。 夏九家与沈西决定单独庆祝，他们想好活动节目。夏九家从夏永和那儿拿回手机，手指一动，打开闹钟，点选编辑，已经存在3年之久的早上6点的闹钟前便出现了红色减号。夏九家手指稍顿，点击那个减号，上午6点条目后便多出了红底白字的删除2字。他按上去，伴随红光一闪，上午6点咻的消失， 只剩下黑色背景上的未设置闹钟五个深灰色的小字。他不担心分数，可是在这样的时候，他发出的同样不是一声欢呼，而是一声叹息。对于高三学生来说，那些野心勃勃，那些跃跃欲试，那些灰心丧气，那些惴惴不安，那些寒窗苦读，那些勤学苦练，那些压抑，那些焦虑，就这样顷刻之间全结束了。下一天雨，道边的树木草丛均是酒足饭饱，带着潮湿的气息，有点像旧图书馆里一排排书架和一页页纸张的味道。晚上，夏九家与沈西跑到某游戏厅打币，里面沸反连天，人声喧哗，各种机器发出嘶吼，人们想要交流都得凑近贴耳喊话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